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Money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我哋中国人咧有句说话叫做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啊！嚟到今时今日，可能有个新嘅演绎添，系嘛？ 系啦，我觉得咧，而家呢个情况好似更加严重， 系咪啊？ 事不关己，有得你死！ 哇，去到有得你死添啊！哇！ 咁但系呢一个，其实我谂喺职场上，如果自己系即系听紧收音机嘅，你系打工仔咧，可能都会有啲共鸣，因为我真系亲身有听过朋友分享一件事咧，就系、是、其实佢本身就系喺A 组嗰度做嘢啦，咁佢就见到隔离组 B 组嘅同事咧，咁佢咦做嗰个方法好似有啲错， 即系错添， 系啦，即系个效果唔系咁好啦。咁其实佢内心咧就话，诶、哎，不如去即系指正佢咁样啦。咁但系，哎呀，最尾佢系冇出手，点解咧？咁佢就觉得，诶、哎，咁人哋 B 组都有个阿头噶嘛，咁人哋阿头都觉得 OK 咯，咁冇理由叉只脚埋去噶嘛。咁所以最尾其实佢都系亲眼望住嗰个件事继续系做错落去，但系又冇阻止，咁件事又继续错落去，但系件事就不了了之啦。 系咪嗱？首先头先你讲咧，系我觉得两个层面嘅事情嚟嘅、第一就系嗰样嘢对与错嘅一个嘅做法，即系如果你唔跟嗰方法去做嘅话咧，系用错嚟形容嘅话，嗱咁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层面啦， 系 而第二样嘢就系咧。究竟嗰样嘢做咗系冇咁好啊，定系有一个更有效率嘅方法？因为我觉得呢个咧系两个层面嘅东西嚟嘅、 哦。 如果系后者嘅话，即系我先讲啊吓。 只系冇咁好嘅。 只系冇咁好嘅话咧，嗱，我嘅角度去睇咧，我都觉得如果单纯地系因为讲紧就系处事手法嘅问题，从来冇话对与错，冇话诶你唔跟呢个方法去做嘅话咧，就必定系会炒粉噶啦。咁我觉得咧呢一个你又可能。真系未必需要出手，因为有时候有啲人咧，可能佢即系啊，纵然你眼中去睇，佢系好似兜咗个远路，去做嗰件事，好似稍为冇咁效率。因为我曾经都接触过一啲， 系 咁，但系咧，你了解佢背后去做嘅动机咧，系有啲心思位嘅，即系例如话佢可能咧，原来点解要兜嗰个远路咧，系因为可能佢会系再去检测一次，又或者咧可能有其他原因啊，即系喺做嘅过程啊，令到佢啊，可能对于每个步骤咧系更加即系多一番嘅留意或者系检查，咁令到出错嘅时候咧个机会再降低啲，即系佢有呢啲咁嘅嘢考虑因素摆喺入边。咁当然，对于某啲人去讲嘅就系话你多余啊，你即系边有咁容易错啊，或者系我个方法都其实有。个检测喺入面噶啦，咁只不过系你觉得你嗰个检测嘅方式系再仔细啲咁解嘅啫。嗱，咁但系呢一个都只系一个处事手法或者系态度上面嘅一个嘅唔同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讲嘅系前者，即系真系你讲紧嘅系，如果你再唔出声去话俾佢知， 跌咗落个陷阱度啦。 冇错，佢真系跌落个陷阱，甚至乎因为佢可能出错嘅呢一件事情咧，佢要招致一个后果。咁你作为无论是一个即是平时 high bye 的同事又好啊，定是可能会交心少少的朋友都好啊，你会不会出手话俾佢知？嗱，咁呢个咧，我觉得 真系好睇交情啦，我觉得。 我觉得一嚟睇交情，二嚟咧亦都要系睇嗰个人嘅性格，即系因为咧嗱，我真系话俾你知啊，有啲人咧。纵然呢佢係明明跌緊我个氹入面啦，佢都会同你讲你由得我去死㗎嘛。你咁样同我讲嘅话呢好 hurt 㗎，好打击我自信㗎。咁因为呢其实佢唔係讲到明就係话你摆到明嚟浅答我，但係 即係當例如話可能一啲工作又或者平時一啲處事方式，佢係慣咗用呢一種嘅態度同埋角度去處理嗰件事，咁而呢接二連三嘅都好似做唔好，甚至乎係做錯。咁呢有一次呢，我真係聽到呢個朋友去即係嘆一口氣講，佢話：唉，我真係好冇用啊，我一事無成，做件咁嘅事都做得唔好。唉，我死咗好过啦、真係去到咁啦。当然佢唔係真係讲话佢要去死，但係佢意思真係话佢真係觉得自己係好冇用处，亦都係好冇价值。咁於是乎呢，我哋即係变相呢，就即係可能要换个角度去讲，其实嗱，虽然呢件事即係而家我哋睇返审视返，都真係有好多位呢係可以有即係处理得更好嘅地方。咁但係喂，你亦都唔係一无是处嘅，即係如果唔係你开咗个头嘅话，咁讲真件事都唔会即係可能如大家见到嘅可以推进啦，只不过当中有啲位我哋提点下啫，又唔使去到你觉得自己係一无是处咁样，你反而要咁样安慰佢囉，咁从中佢先至再可以建立返自己嗰个嘅自信心。係 呀，同埋我觉得呢，如果係似係乌加伦你呢一种性格呢，即係当人哋做错嘅时候，佢唉，我觉得自己真系一事无成，而你又真系会去即系出手去帮助佢哋咧，呢一个咧就真系唔系事不关己嗰一种，而系喺当人哋有难嘅时候伸出援手，呢一个咧，我觉得反而系即系职场上嘅一个加分位，因为你知道即系职场上有几多险诈或者几多办公室政治嘅嘢要满藏埋伏、满藏陷阱，咁但系如果个个都事不关己嘅时候，而你又伸出呢一个天使嘅援助之手，咁呢一个你就係加分位，亦都会可能博到呢其他同事啊或者一啲其他人嘅尊重啊。 不过呢个我觉得係难拿捏嘅，即係如果你问我嘅话，因为即係好似我而家用我同我个仔相处啊，即係嗱，我又唔会讲话即係佢做緊嘅嘢事不关己啊，咁但係适度嘅时候你亦都真係唔应该操心㗎喎。 係喎、 即係你係应该要放手俾佢去自己处理㗎嘛，同样地都系㗎。即系我哋讲紧喺职场入面，即系喺一间公司入面，有好多嘢你话，其实我系出于好心，我去理，我去提点。嗱，真系嘅，我唔系话我纯粹系想即系可能领功啊，又或者系想打击你自尊啊，所以我就咩都要去理啊，咩都要插手去管啊，唔系因为呢个原因嘅。我当我假设嗰个原因，你之所以即系好关心周围同事或者身边嘅人，佢哋做紧嘅嘢究竟有冇做得唔够好，或者可以再做好啲咧，咁你出于嗰个嘅心态就系、我系关心你，所以我就好愿意去为你分担。嗱，咁但系咁样系唔系一件好事啊？嗱，个原意系好噶啦，咁但系喺个手法上面去处理嗰件事咧，嗱，就咁我同你讲。你都觉得唔系、可能都有相确、都可能要真系了解一下究竟成件事嗰个嘅即系原委啊，个状况系点，你先至可以判断究竟佢嗰个操心系合理定唔合理噶、 系啊，同埋如果真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嗰种妈妈式嘅嗰种关爱咧，好多时就系、哎呀，阿仔你做错咗睇唔过眼，我帮你做埋佢。哇，呢啲先真係出事位。咁你其实变相另外嗰个同事或者好似仔仔咁嘅同事呢，听到哎还掂你都去帮我做啦，咁我坐定粒碌乜都唔使做，坐定定喺度，咁你自然会帮我做啦。咁其实变相系养懒咗一个人，咁变咗嗰、那个即係妈妈嘅同事就会不停咁做好多嘢去关顾，咁而但係另外嗰、那个就会好硬硬脚咁坐咗喺度，越嚟越少嘢做，因为所有嘢都系妈妈帮我做晒啦嘛。 你讲嘅呢一个咧系其中一个状况，咁另外咧都有其他一啲嘅状况咧都可能会发生嘅，转头翻嚟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刚 剛才 Wendy 讲到呢，就是话假设你身边有一个同事或者是朋友啦，在大家一起做嘢嘅过程里面呢，佢就好似慈母一般嘅，即係咩都帮你打点好晒呀，咩都为你操心。咁当然呢有其中一个状况可能会因为咁样而出现嘅，就係、是、可能即係被帮助嗰个人啦，佢就会久而久之習慣咗，哎，你都会出手救我㗎啦。即係皇上都唔急呀，太监呀经常都心急。咁於是乎呢，我就反而蹲懶咗個人。咁呢個係其一。但係呢我反而呢另外接觸一啲呢，即係例如話我身邊有一啲嘅朋友，咁佢呢就屋企係做生意嘅。咁即係讀完書之後出面又打拼過啦。咁最後尾呀，屋企人都話，唉，出面闖乜鬼呀，返嚟屋企幫手打你屋企生意啦。咁 太子嘢。 都可以話係太子嘢嘅。咁但係因為我又唔想講話即係佢有啲咩含住金鎖匙出世嗰類，佢又唔算係，即係我諗都係叫做小康啦。咁幫屋企人手本身係一件開心嘅事。咁但係呢同時之間，屋企人對佢即係喺工作上面啊，有好多方面嘅呵護，咁啊令到咧佢開始會係質疑自己嘅能力啦。究竟我係得定係唔得嘅咧？又因為實際上面我覺得我係得嘅，但係你又好多嘢都唔俾我去處理，但係你又成日都會同我講就係話你去試啊，你有啲咩你可以去試嘅。咁但係當咧我真係提議嘅時候咧，又好似你會有好多唔同嘅理由，即係話俾即係自己知，就係、是、再望清楚啲先。即係其實你嘅提議都好好，不過即係用翻自己嘅經驗講啊嚇，咁其實咧再可以觀察下，我哋再慢慢留心啊，可能做多啲資料搜集啊，或者再睇下個成個大環境啊，咁樣先至再決定究竟係咪真係要行呢一步。 哇！我心諗真係。咁你即係觉得我得定唔得，想我点做啊大佬。 就係、是、啦。咁所以变相就係呢反而呢即係头先你讲嘅一种情况，就係可能我咁我撤手唔理囉，我都係自在喺度斗份粮㗎啫。咁但係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因为你太过呵护照顾，反而佢对于自己嘅能力会抱有一个质疑。甚至乎呢，当有一日呢、這个靠山唔再喺度嘅时候，佢、真係要自己即係真刀真枪上阵啦。 即係太子终于上皇位之后啦。 係啦，咁呢边厢其实佢有一种呢，即係因为真係好似即係自己本身求生嘅本能㗎，一开始嘅时候被剥夺咗呢，咁到真係要去处理呢啲事，讲緊係一个生存之道呢，佢呢一个本身生存嘅能力呢好似会即係下降咗，就係因为之前佢比较少机会去尝试用自己嘅方式去处理去解决问题。咁我觉得呢一个呢真係大家要諗一諗啊，即係呢一啲时间我又觉得真係要適切地放手啊，即係真係事不关己嘅时候呢，唔係话你唔去操心唔去留心，你都其实要留心究竟佢 handle 嗰件事係点，即係好似我用返个比喻，就係我同我仔嘅情况。 係。 俾佢试，但係唔等于你係唔理佢啊。即係呢喺安全嘅范围啊，喺一个适当嘅指引嘅情况之下俾佢发挥。即係我觉得应该要系咁样囉。 係啊，同埋即係就算你真係好想教嘅话呢，你可能系离远望住佢咁样做，当佢真系跌啦，咁你先要扶一扶佢，咁你都要俾佢知道跌咗会系咩感觉，咁佢先至会下次识得唔会再跌㗎嘛。 係，不过讲开啊，其实你话即係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呢，有时候呢一种呢，即係尤其是上一辈，我唔知 Winnie 有冇接触嗰啲嘅长辈呢，佢哋表现到呢即係好似係好即係话知你死嗰种啦。咁但係呢，你即係如果认识呢一啲嘅前辈啊长辈嘅话呢，你会了解到佢背后嘅用意呢，佢其实唔係唔关心你。佢係觉得呢，即係无论係嗰件事对与错都好，你应该要自己去探索。即係有啲人呢，我真係见过接触过呢，就係、是、明明佢开口同你讲一声应该点样样做係好啲啊，又或者甚至乎佢喺你旁边呢，即係佢只要係做一次俾你睇，你跟佢嗰套做嘅话呢，嗰件事本身就应该係好顺利好容易地就完成嘅。佢偏偏就係唔要同你讲。跟住呢就等你不停咁样碰壁，即係摆到明见到前面有氹唔提你之余，仲好似拱你，你试下去踩啊，睇下你跌唔跌死。即係佢係嗰种嘅感觉嘅。 放长双眼。 系啦，咁啦，当你真系踩到跌落去嘅时候，佢真系嗰种叫鞭挞你啦，真系鞭鞭有力。同埋咧，佢仲要话俾你知，佢话俾你知系咩咧？就系佢唔会话个问题出喺边度。而家咧，嗱，领就领咗嘢噶啦， 你话翻俾我知点解会系咁样？你提供翻一个解决方法俾我。 哇，呢个真系对于打工仔嚟讲好难答噶、哦。咁如果我知道点解我会错，我唔会错啦。 但系就系啦，因为佢哋嘅过程就系觉得咧，你要学习啊嘛。我而家俾你错，但问题错完之后，我会捉你照肺，跟住咧就问一大堆嘢，令到你相当之难堪，因为你要首先面对自己嘅失败。基本上佢就真系不停要你去面对失败啊！你承认你自己嘅失败，你承认你自己系唔得，你系有问题。跟住咧就先至咧叫知耻近乎勇咁样样咧啊！之后你可能会咧成长进步啦啊！嗰种咯， 嗰种置诸死地而后生啊！即系好似我之前睇电视剧《创世纪》咁样，跟住要逼到罗家良去绝境嘅时候咧，佢先至会知道原来自己系可以奋发图强， 系啊， 成为一个有志气嘅。但系唔系个个都好似罗家良咁有志气噶嘛？好多人系玻璃心噶、 啊。你讲得啱啊，尤其是即系好多稍为耐性咧，即系欠缺一啲嘅尤其是年轻啲嘅朋友咧。未必睇到个用意啊！呢、这、一个嘅即系相处或者教导嘅方法咧，系比较上一代一啲嘅。 系， 但系其实有好多即系我自己接触过嗰啲咧，啲长辈佢觉得呢个系俾你一个考验，连咁样样嘅考验你都承受唔到嘅话，你都系做唔到咩大事嘅。于是乎就觉得有得你啊，即系你要走咪走咯，即系总会有人。即系真系因为佢对于无论系个工作嘅热诚又好啊，又或者系咩都好啊，总之佢觉得佢会坚持住嘅，咁而佢就系希望可以寻找到呢一啲有呢份坚持嘅人啦。 系，咁究竟你挨唔挨到咧？乌家良，你有冇呢一日咧？其实。 喂，讲真，做电台都唔容易啊！ 系啊，牧人行嚟噶， 都系牧人行啊，认真、啊。喂，即系嗱，我谂我同阿 Winnie 都经历过啊，即系呢一度我又真系未必要即系多讲啊。咁但系我觉得真系嗱，唔好话净系做电台，我觉得做传媒本身咧，就真系要有呢一个嘅使命感嘅， 即系铁脚马眼神仙肚啊，所以 系真系啊！嗱，你解释下啦，咩叫铁脚马眼神仙肚啊？ 系啦，所谓铁脚咧，就当然你嘅脚骨力够好啦，因为你要四围去采访嘛，咁马眼。就是你要 眼望八方、啊、你要收风收得好，神仙肚要挨饿，咁就因为你可能需要喺要采访啊嘅时候咧，要用比较多嘅时间。咁你当你要去等待你呢个采访目标出现嘅时候，你当然要忍住你嘅肚皮。咁当然，除咗忍住肚皮，可能你个人工上咧都未必可以能够好快咁负担到，令到你啊风山水起住大屋养翻狗。咁呢一个咧可以挨得起呢一个风浪咧，先为之铁脚马眼神仙肚啊！ 不过其实真系唔系净系香港传媒，我话俾你知，香港好多嘅打工仔都系咁样样。不过咁啊，亦都可以咁讲，即系香港人嘅拼搏精神真系值得人佩服咯，系嘛？ 转头翻嚟继续。乌家良、欣琪、乐活玩家， 讲起事不关己呢一种心态咧，我谂咩人都好啊，或多或少都可能曾经试过。有过，即系点解咁讲咧？即系因为有时候啊，你见到有啲人佢哋可能有一啲嘅遭遇啊，或者有啲嘅经历啊。咁当然，如果你曾经有一啲类近嘅遭遇或者经历，你可能会有少少同情佢，真系惨啦！点解佢会跌咗个荷包噶？哎呀，点解会真系咁唔小心个电话又唔见咗噶？即系可能你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咁嗱，但系咧有啲人咧，佢又未必有噶，即系可能就系、是。又跌咗银包，抵死啊！即系又或者有啲人咧就系唔见咗个电话，话咗你噶啦，唔摆嗰啲嘢，点解咧？ 哇，真系好难讲啊！同埋，我觉得另外一个日常生活嘅例子可以分享，因为我有时都会即系做呢啲咁嘅衰人，就系咧就嚟赶住出门口嘅时候咧，会突然间明明知道嗰部 lift 系有人嘅，但系听到咦有人行紧过嚟，转灯咁快闩门仔，吉吉吉吉吉吉， 你系做揿嗰个定系俾人揿嗰个啊？ 有时都系我系追嗰个，而道门又好快咁闩埋咗啦，又或者我自己揿令道门快啲闩埋咗，等自己可以准时出门口嘅都有嘅。 知唔知点解啊？就因为嗱，我其实咧自己观察咧，好多时候咧呢一啲人觉得咦事不关己，点解？因为佢从来都唔会系嗰个另外嗰个人啊，即系例如话佢从来都唔会系唔见银包啊， 从来都唔会。 唔见 电话， 系啦，赶住出门口、啊， 赶住出门口啊！即系佢系做好自己本分。咁当佢做好自己本分嘅时候咧，佢就话：喂，咁我都做好我自己本分啦。你有一啲嘅后果系因为你冇做好你嘅本分啊嘛。而当你要承担嗰啲后果嘅时候，关我咩事啊？你自己攞嚟噶。 但个问题就系、是，其实你就算做好自己嘅本分，可能其他人冇做好自己嘅本分，都有机会拖累到你。嗱，呢个时候就要讲个历史故事 啊， 会唔会啲而家点几钟讲呢啲历史故事，令人大家瞌眼瞓瞓着咗？ 可能你讲完之后瞓得更好咧。 诶，系啦，咁就讲呢个秦国点解之所以能够去统一晒其他六国咧，就系因为其他嘅六个国家咧，等我记一下先啊，记唔记得一个次序啊？韩、赵、魏、楚、燕、齐。呢、这个就系被灭嘅六国嘅顺序咧，就系、是、因为佢哋各自为政，个个咧都谂住，唉，搞掂自己国家，唔好同其他联手啦，其他联手斩烦啫嘛。咁结果咧，就令到秦国咧嘅谋士咧可以用计咧，可以逐个击破佢哋唔同嘅国家。咁首先，例如一啲强大国家灭咗啦，咁啲细国家惊啦，咁啊，唔紧要。慢慢最后先收拾你，咁结果几个都搞掂晒，最尾就算你自己系几咁叻啊，你都斗唔过其他国家，已经被秦国成功吞并咗啦。咁结果就算你做得几好，咪又系俾秦国度一啖嚼晒呢个国家。 系啊，即系我所以想讲咧，有啲时候你以为真系唔关自己事，实际上都唔系噶。即系好简单举一个例子，香港就正正系一个缩影啦。 啊、 即系有啲嘢你觉得喂唔会搞着你啊，可能一啲嘅所谓政治啊，又或者举例啊教育啊，我而家个仔啊面对紧呢个问题啦。即係好多時候就有嗰啲咩即係小班制啊，一間又話嗰啲咩公開考試評估啊，各方面嗰堆咧。咁即係你可能會覺得，喂，關咩事啫？我又冇小朋友，而呢一樣嘢離我又甚遠嚇。咁、啊、但係你要諗下，難保有一日你會有自己嘅小朋友，而當咧你有小朋友嘅時候咧，你發現，咦？原来喺早好多年之前，你可以已经做一啲嘢，你有机会系可能作出一啲嘅决定，你有冇善用过你自己即系嗰个嘅公民嘅权力咧？咁即系呢一啲位咧，就你会发现啦，当你真系要去 切肤之痛啦， 系啦，切肤之痛嘅时候咧， 杀到埋身啦， 你先至会发现原来有好多嘢已经系过去咗啦， 系， 咁啊后悔莫及咯，到时候先至会 系啊，又或者系例如环保咁样样，咁大家都知道啊，环保好重要，但系。家要回收啊，咁但系真系有几个去做啊，咁但系其实有时我会谂紧吓，当即系过咗十零廿年，冇十零廿年，可能到四五十年，我孙出世嘅时候，可能会问阿婆啊，点解你当初唔做回收，搞到你啊，我哋住喺堆填区嗰度啦，几惨啊！咁呢一个其实会唔会系我哋喺而家嘅时候就已经可能齐心就事成，就已经做好嗰啲回收啊，又或者环保嘅工作啊？其实早啲做好嘅话，等自己后代都唔使咁辛苦啊嘛。 但系有啲人就真系心态就系觉得都唔关我事， 系啊，我都死咗之后我都唔会 啦，系啊，我都死咗啦嘛，已经即系我已经嗰代真系完全唔系关我事啊。咁而即系佢哋要面对嘅问题，咪由佢哋去面对咯。即系因为我呢一代我已经面对咗我嗰代嘅问题啦嘛，即系有啲人系真系咁样谂噶嘛，即系咁呢一个咪就系，我觉得其实你谂下呢一种嘅即系思考模式啊，本身系咪有一个问题喺度咯？系会， 但系呢个已经系即系流传咗，你谂下由秦国到而家呢一种。事不关己，甚至有另一句啦，国家自扫门前雪，呢说话流传咗咁多年都仲喺度行之有效，究竟是我哋出问题啊，定系个谂法出现问题呢？ 我觉得就即系其实你话人系咪想做好呢？我觉得系想嘅， 但系懒啦， 一嚟系懒啦，同埋即系好多时候我哋都最后屘系方便自己，即系嗱，讲真。你话环保有边个唔想环保啊？系咪先？即系哇，你环保对个世界、对个地球、对你身边嘅人系一种嘅呵护嚟嘅。咁每个人都觉得哦，咁呢件事好，我咪做咯咁。咁但系嗱，跟住后屘你就见啦，可能咩嗰啲啊废物回收啊，咁你要分类啊。咁但系有几多人知道你分类嘅时候，其实你有多啲步骤要做噶、啊。 有啲又回收得，有啲又唔回收得。 就算系讲紧咩咧，就算系讲紧可能简单如啊一个胶樽。 即係你可能呢啊飲完嗰支汽水啊，或者飲完嗰支果汁啊，咁你諗住就咁放入去個膠樽回收箱，其實咁樣係唔得嘅。 你要洗乾淨啊。 又要洗乾淨，又要分類啊。其實你個蓋啦同埋你嗰個嘅樽又要分開啦。 有sense啊。 個招紙同埋嗰個樽又要分開啦。即係其實你係應該要有呢一啲嘅步驟嘅。咁但係講真而家都可能有啲人未搞清楚，唔係就咁飲完之後，我樽唔係掉落垃圾桶，咪掉落嗰個膠樽回收箱咯。如果唔係個膠樽回收箱嘅話，咁佢就唔係膠樽回收箱啦，係咪先？即係嗱，好多時候大家就係、是、說到底，你話想唔想做好呢都會想做好，但係即係又有少少一知半解，同埋有少少會覺得我方便我自己， 同埋冇即時見到個成效。即係如果我話回收咗之後即刻俾一蚊我。咁我就可能会做啦。 係咁呢个都系啦，有时候我哋都系嘅贪一时之快同埋嗰个嘅短视呀，即系觉得喂如果即时有效嘅话就话即刻做啫。 股票咩 咪 啦， 咁但如果。 股票未必日日咁快收割到啦，系咪？ 但如果你讲緊嗰个即系一条好长线呀，即系成效呢要好远久先至会见得到嘅话呢，跟住就会觉得咁既然系咁嘅话多我一个唔多系咪，即系咪其他人努力囉。呢一个系一个諗法嚟㗎。 可恶，就搞到其他人真系要做埋你哋嗰份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翻翻嚟咁啊，讲我哋今晚嘅两难题啦啊！ 系啦，呢个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著名嘅哲学难题啦。唔知啊，乌嘉伦你有冇听讲过？可能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变奏啊，唔同嘅演变啊。咁但系万变不离其中，就系佢讲嘅善同恶之间应该点样落个定义咧？ 嗯， 系啦。咁、那个故事咧就系、是。话说咧，就系你见到有一个好穷嘅阿婆患咗重病，啊好辛苦啊！ 哎呀，婆婆你见点啊？ 系啦，咁其实咧就有一粒特效药咧，我食咗一粒咧，我就会好翻好多噶。咁但系而家我真系典藏典籍，好辛苦啊！咁样。 哎呀，婆婆，你嗰个特效药摆鬼咗喺边度啊？ 哎，我真系冇钱买啊！话明我 穷啊嘛。你冇啊？原来系。 哎呀，我如果我有嘅话，我唔使喺度典藏典籍啦嘛，大佬。 唔知喺边搵唔到，我帮你执阿婆。你冇钱买，你出声啊，大佬。 系啦，但系因为阿婆我咧就系太穷，冇钱买，因为嗰个咧讲紧真系要几百万一粒。 系。 但系咧就有个药厂咧就专生产呢一粒。而你就咁啱识得点样入去呢一间药厂，可以攞到呢一粒药，咁当然你都系冇钱啦，系咪先？大家咁高咁大， 即系帮你偷啊？ 系啦，咁究竟见到阿婆啊，典藏典籍，你好唔好帮佢偷呢一粒特效药去医治呢一个阿婆呢？ 我呢一个 偷系一个罪行嚟， 系难噶，因为嗱，首先我想话阿婆，如果佢唔食嗰粒药嘅话，佢会唔会即系出事先？最多系辛苦啊，定系会出事先？ 但系出事即系即刻 系啊，即刻惯低咯，系即刻就当堂就即系离开世界嗰种咯。 咁我觉得反而你得畅快啲啊，系嘛？佢好似咁辛苦典藏典籍啦，系嘛？但系佢咁样即系一路吊住半条人命，又好辛苦咁。 同埋嗰个特效药系咪个成效显著到系一食之后即刻个人就即刻就精神百倍嗰啲咧，容光焕发起来，我冇事啦， 瘫痪到企起身咁样， 系咪咁先？即系要知道呢一啲。 嗱， 嗰 只 因为头先你讲都啱噶，嗱，个阿婆本身已经典藏典籍咁样，你想唔好佢咁痛苦，得两个方法嘅啫，一系送佢一程。一系就帮佢攞粒药翻嚟，系得呢两个方法嘅啫。 系啦，嗱，假设真系一粒见效啦，即系未去到，未去到瘫嘅都可以企到啊。咁但系起码冇晒病痛啦，好快就冇事，而且唔使 keep 住食。 系 啦，假设啦咁样，你偷一粒就搞掂。 系， 但个问题你要去偷啊。 系，但我会唔会俾人捉噶？最后尾 咁呢个就唔系个设定入面就后话啦。即系如果系假设会俾人捉嘅，你系咪就唔会偷呢？ 其实嗱，好坦白讲，我要睇下我对呢个阿婆啊咩交情先。即系如果你话佢系隔离邻舍，即系隔离有个婆婆住咗喺度啊，成日咳啊咁啦。虽然佢都嘈到我，咁但我同佢非亲非故嘅话，喂讲。讲真，嗱呢一啲位就真系啦， 就要事不关己啦。 系啦，即系我唔系唔关心啊，你最多可能诶，即系嘘寒问暖啊，偶然嘅时候煲啲汤俾佢饮啊，等佢有一润肺，即系可能呢一啲。 煲汤俾我都唔会好翻啦， 忍唔到啊，大佬。 咁但系有啲时候，即系我唔能够帮你舒缓你嗰个嘅痛楚，但系我嘅关心唔系白费噶嘛，你明唔明白啊？即系啊，人同人相处应该系咁嘅咧。 啊，咁但系即系所以系中国人嗰一种思想，即系睇下你嘅亲疏有别啦，系咪？ 呢个真系噶。咁啊，如果你嗰个系讲紧一个 你老婆 亲啊，系可能我老婆咁样先算啦。我可能会冇呢个险。即系我真系可能会冇呢个险， 就算会坐监， 就算会坐监都可能会，因为冇办法，嗰、那个系你嘅亲人，你真系唔愿意见到佢日日咁样 suffer 啊嘛。即系我谂调翻转，即系相信即系我嘅至亲啊，同样地，如果见到我咁样样嘅话，其实佢都可能十五十六啰啰挛嘅。尤其是当你系有呢个机会，即系嗱，如果本身你话我无能为力嘅，即系佢咁样样咳发，我又唔系医生，我帮佢唔到嘅。 系， 即系但系而家个问题系 你有个方法，但系 你有个方法， 但系有可能拎到，有可能拎唔到。 系啦，咁你愿唔愿意去冒呢个风险去俾佢？而就算你拎到都好，你都会成为罪犯噶啦。 嗯， 咁你愿唔愿意去承担呢一个嘅责任咧？咁咁我思前想后，我头先咁样谂咧，我觉得我系会愿意嘅。即系最大嘅原因系，真系因为我自己，我即系谂落啊，因为我曾经都见过，例如话假设我老婆头先你举个例子，当佢即系尤其是啱啱生完小朋友嗰下，嗰、那个嘅状况，你会见到佢好辛苦，好辛苦，你会觉得即系佢为你做咁多嘢，而你见到佢即系咁辛苦嘅话，你希望你可以为佢做到一啲嘢嘅。咁你会唔愿意见到佢即系好唔舒服咁样嘅。咁即系我只要将呢一个嘅画面再放大啲嘅话，我就觉得我会愿意咁做咯。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拎唔到粒药，仲要俾人捉嘅话， 哇， 即系双重打击噶、哦。 咁呢个就系个风险啦。 系啦， 当然啦，我谂呢一个唔系我一个人嘅决定嚟嘅，从来都系噶啦。 即系如果老婆岌头话你去偷咧，咁你就会放心。 我而家就到罗宾汉啦，唔系真系噶嗱，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责任嚟噶。嗱，有好多时候咧，又系啦，你可能咧会觉得我一厢情愿系，喂，我为你好嘛，纵然。你系真系为嗰个人而去做一啲所谓啊嘅坏事，嗱嗰啲坏事咧都有分吓，即系有啲系真系会比较伤害性高啲，有啲嘅坏事啊，即系我谂啊，叫做美化咗件坏事嘅话，就系、是、未必伤害到人嘅，即系可能我讲一个善意嘅谎言咁样样先算啦。嗱咁，但系我觉得真系去到呢一啲位，虽然我头先话吓，我嘅心态好似为咗我爱嘅人，跟住我就挺而走添啊。咁嗱，但系头先阿 Winnie 讲嘅嘢 exactly 系啱嘅，就系咩咧？就系、是。你有冇谂过你承担嘅风险就系你最后尾你得唔到任何嘢资源， 又偷唔到，仲要去坐监。 所以咧，即系呢个唔系你一个人嘅决定，而系咧你同你身边嘅人咧嘅一啲嘅决定。即系可能大家要了解咗，咁而我相信咧，即系当我咁样提嘅时候咧，我老婆应该会制止我嘅。 梗系啦，你仲有个小朋友喺屋企等住你开饭嘅，真系。 就算唔关个小朋友事都好啦，因为嗱，调翻转， 佢应该唔忍心你去冒呢个险。 冇错啦，嗱，调翻转，如果假设我系即系 cut 到癫嗰、那个，跟住我身边有个人同我讲就系话，诶，我依家帮你去偷粒特效药翻嚟，你等我，我好快翻嚟嘅，冇事嘅，我一定偷到咁。咁但系如果我系即系病嗰个人嘅心态，我就话，喂，唔好啦。你唔好为我去即系做呢一啲事，即系或者甚至乎系叫铤而走险，即系我其实饮多杯水可能我会好啲嘅，即系呢个系当然安慰佢嘅说话啦。 可能食得多薯片热气所以咳啫。 冇错啦，即系当然你安慰佢系咁样安慰，但系我觉得我会即系做好我自己个 part， 就系话，你唔好为咗我做啲咩，我情愿你点样样咧，我情愿你喺我身边照顾我。 系，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哲学题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解法啦，因为有啲哲学家就系话，其实你喺思考嘅途中系。个动机是善良啊，定系邪恶咧？究竟你是为咗得到啲乜嘢而去进行呢个行为咧？同埋究竟最后个结果系点样？咁可能最尾偷完个特效药，原来药厂嗰一粒药是假药嚟噶，你食完之后即刻。瞓低嘅话， 咁样样喂，咁大整蛊咩药厂？喂，突然间你有呢啲咁样样， 正解，因为知道几千万，所以整粒假药嚟叹嘅话，咁当然啦。其实仲有呢一个哲学题嘅，仲有一个其他嘅思考方法，就系、是、究竟喺呢件事上面系咪得偷？定系唔偷呢两个选项呢？其实有冇一个两面都可以做到一个可行嘅方法呢？ 点啊借啊，系咪？我只有慢慢褪翻啲钱俾你啊！ 呢个时候就要问一下香港嘅同情心同埋善良有几大啦，因为而家市面上有多啲众筹啊、登报啊，即系大家救救家伦老婆咁样呢啲方法呢，其实。 当大家众筹到嗰一样嘢，齐心就事成，筹到嗰嚿钱，买粒药俾老婆，咪得咯。 喂，其实你讲呢个啱噶啦，好多时候咧，我想话俾大家知，大家咧，尤其是去到啲志愿牛角尖嘅位咧，就会谂咧，解决问题嘅方法咧，唔系 A 咧，就系 B 噶啦。咁仲要系咧，尤其是男人更加系添啊。好多时候咧，自己钻牛角尖咧，就系谂嗰个所谓解决问题嘅方法，又好窄我嘅视野，净系睇到呢一两样嘢嘅啫。 系。 咁但系我就真系好鼓励，当嗱，尤其是如果听紧收音机嘅你，你可能咧即系面对紧一啲问题、一啲嘅困难，唔知点样解决嘅话，不妨真系揾一啲你信得过嘅人，你揾佢哋倾。其实就好似我同 Winnie 嘅倾下， 可能有第三条路或者第四条路， 系啊，或者佢哋可能识一啲人会再帮到你，都唔出奇噶、 啊。 所以唔好自己收埋啊！呢一啲即系困难上面啊，要点样解决问题嘅话，不妨揾一啲信得过人同你倾下啦。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